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唐朝大军夜袭吐蕃，吐蕃紧急撤退，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撤退的松赞干布又一次向唐朝派出了使节，除了谢罪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请求，求皇上赐婚。再次接到松赞干布的请求，李世民笑了，看来这个吐蕃国王还很执着嘛，精神可嘉，赐婚就赐婚吧，难得他如此执着。这一次李世民当面应允了吐蕃使节，吐蕃与唐朝的联姻就此拉开了序幕。不过这次联姻拖的时间比较长，贞观12年李世民应允了这门婚事，贞观15年皇族宗女文成公主才踏上了前往吐蕃的路。现在有了青藏线，从北京到拉萨也不过48个小时，然而那个时候是唐朝，交通基本靠走，而且是走走停停。这文成公主进吐蕃走了多长时间呢？也不算太多，2年。求婚成功了，吐蕃大军也撤退了，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可是除了侯君集之外，作为战将，他是渴望战争的，但是这一次雷声大雨点小，他还没来得及拔出剑来，敌人已经跑了，而且他还不能追，这仗打得多憋屈啊。失落的侯君集不断地擦拭着自己的宝剑，他在期待着下一次亮剑的机会。1年之后，侯君集终于等到了亮剑的机会，这次山头的名字叫高昌。高昌国位于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南，现今那里还有高昌国旧址。高昌在汉代的时候是车师国的王庭，距离长安城4300里，属下总共有21个城市，其中有2个比较大的城市，一个叫交河城，是王庭所在地，另一个叫田地城，是校尉城所在地。总体而言，高昌国的生存环境非常的不错，土地肥沃，谷麦1年2熟， 远远高于中年地区的一年一熟。在农业立国的朝代，粮食就是生产力，有着一年两熟优势的高昌自然就有了骄傲的资本。高昌骄傲的还不只是谷麦的一年两熟，他们还有葡萄酒。唐诗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诗里的葡萄美酒可能就来自高昌。另外，高昌还有一种神奇的草，这草的名字叫白蝶。高昌人采集这种草开出的花，然后就能织成布。这种布如果放在现在，那就是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天价布了，想卖多少钱都不算多。说起来啊，高昌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原本还是不错的。隋朝时两国交往甚密，隋炀帝还做主将宇文氏家庭的一名女子封为了华容公主，嫁给了当时的高昌国国王曲伯雅。甚至杨广征辽东的时候还带着这位曲伯雅一起到前线去观战，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即使李渊以唐代隋之后，高昌与大唐的关系也很不错。曲伯雅死的时候，继位的曲文泰还遣使报丧，李渊还专门派出了使节专程前往吊唁。武德七年，曲文泰还为唐朝的动物发展做出了一把贡献，他给李渊送来了一雌一雄两只宠物狗，名字叫福临犬。福临就是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福临犬是在当地极受贵妇宠爱的宠物狗。曲文泰送给李渊的这一对身高六寸身长一尺，性甚慧，能夜马衔竹，中国饲养福临犬的历史由此开始。高昌与大唐的友好关系一直延续到了贞观四年。那一年，曲文泰前往长安朝拜，受到了李世民的热烈欢迎。临走前，他的妻子宇文氏还请求进入皇族宗谱。李世民大笔一挥，赐姓李氏，封长乐公主。这可以说给足了曲文泰面子，高昌与大唐的关系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然而，按照历史规律，顶峰过后一般就是下坡路，高昌与大唐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也落入了这个俗套，很快两国的关系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主要原因是这个曲文泰变卦了。曲文泰变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长安离高昌太远了，4300里的距离让曲文泰产生了山高皇帝远的错觉。更何况离高昌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不消停的西突厥，时间一长啊，外交形势可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高昌亲近大唐，现在的高昌去亲近西突厥，朋友也就在慢慢的演变中变成了敌人。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纠葛。在高昌从朋友变成敌人之后，西戎诸国与大唐的联系就被生生切断了。这些个国家想要到长安朝贡，必须得途经高昌。而现在，高昌在国境内修起了收费站，而且这个收费站是光收钱还不放行，一句话，此路不通。切断诸国朝贡的道路已经足以让李世民愤怒。接着，曲文泰又做了一件傻事。高昌有个邻国叫伊吾国，本来呢是臣属于东突厥的，东突厥灭亡之后，伊吾国就臣属于了大唐。原本这件事情和高昌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可是经高昌与西突厥这么一商议，幺蛾子就来了。曲文泰竟然与西突厥的叶护可汗一起打起了伊吾国的主意，计划两国联合攻打，战后一起瓜分。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高昌和西突厥捏过的馊点子很快就被伊吾国知道了，然后火速报告给了李世民。这一下子李世民的火大了，一纸诏书把曲文泰训的是狗血喷头，同时责令曲文泰的下属阿史那俱入朝，共同商议两国双边关系。然而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曲文泰居然学会了阳奉阴违。明明李世民征召的是阿史那俱入朝， 结果曲文泰居然扣住了阿史那俱不放，只派出长史曲雍来长安凑数，这孩子是没救了。没救的孩子曲文泰在没救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时，中原许多百姓投奔了东突厥，等到东突厥灭亡之后，这些个中原百姓有的又投奔了高昌，曲文泰就扣留下这些百姓为高昌所用。等到李世民召会曲文泰遣返时，曲文泰两手一推625，摆出四个字：查无此人。不久之后，曲文泰又出了幺蛾子，居然联合西突厥攻打了臣属唐朝的燕齐国，一下子攻下了人家三个城市，掠走了城中的男女老少，生生让人家改了国籍。受了欺负的燕齐国王紧急上书李世民：老大，曲文泰他又欺负我了。曲文泰的劣迹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在李世民的心中存了档，上了账，用不了多久就会一一清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开始清算高昌国曲文泰的劣迹。在他看来，这个孩子不是该打，而是该死了。劣迹之一，好多年不往长安朝贡，没有藩臣之礼，居然在本国内设置与唐朝一模一样的官职体系，这还哪有点藩属国的样子呢？劣迹之二，贞观十三年岁首，万国来朝，唯独他曲文泰不到。据说他在国内增高城墙，挖身战壕，准备打仗，这不臣之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劣迹之三，面对大唐使臣出言不逊，曲文泰居然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也？那意思是说，老鹰在天上飞，野鸡在草坑里跑，猫在亭台楼阁上溜达，老鼠在地洞里自己玩耍，各有各的天地，各有各的活法，谁还不能独立生存呢？有道是言为心声，看来这曲文泰确实想甩开大唐单干了。劣迹之四，西域各国无论想来长安朝贡还是想来长安贸易，无一例外都被曲文泰扣留了。劣迹之五，对薛延陀汗国挑拨离间，派使节对薛延陀汗国的国王说：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意思是说，您既然是可汗，那么您跟唐朝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您朝拜他干嘛使啊？综合以上五点，李世民总结陈词：不按时进贡，鼓动周边小国家造反，这样的罪恶还不足以去诛杀他吗？明年就发兵攻打。自此攻打高昌进入了倒计时，等待倒霉孩子曲文泰的要么是赶快认错，要么是准备收尸。这倒霉孩子会选哪一样呢？嘿嘿，倒霉孩子居然两样都不选。正式出击高昌之前，李世民准备给曲文泰最后一个机会，再次下诏征之入朝。如果曲文泰就坡下驴的到长安城来认错，一切还能够挽回。然而曲文泰再次拒绝了李世民的好意，给了李世民一个冷冰冰的回复：抱歉，俺有病，俺去不了。这简直就是给脸不要脸，甚至还想蹬鼻子上脸呀。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李世民正式下诏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军将军薛万钧及突厥弃壁之众步骑数万出征高昌。高昌之战由此开始。对于这场战争，很多人并不看好。此去征战高昌，天高路远，途经沙漠，4300里用兵，恐难得志。即使得胜，又离长安城4300里，驻守也难。然而，即使公卿近臣不断的上书，李世民坚决不听。在他看来，高昌不除，国无宁日；高昌不除， 万国来朝就会成为空谈。没困难要打，有困难咬紧牙根也得打。一个智者会在事情发生之前洞悉一切蛛丝马迹，然后果断的趋避。然而一个弱智者则会对一切蛛丝马迹视而不见，明明身下的柴堆已经着了火，却还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很好，我现在很好。相比之下，李世民是智者，曲文泰就是弱智者。曲文泰为什么如此的有恃无恐呢？说白了都是空间距离惹的祸。高昌距离长安城4300里，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唐代，这个距离用兵难度之大，那是无法想象的。因此让曲文泰不得意地跟左右亲信说，我以前呀，朝贡的时候看西秦陇的北边荒漠无人，不能跟以前的隋朝相比了。现在唐国来攻打我，军队多的话粮食都不好运，发兵3万以下我就能摆平他们，再加上路途艰险，他们肯定劳顿不堪，我们在这儿以逸待劳，坐收工程，还怕什么呀？这宇文泰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在他看来，如果大唐发兵多，那么必定粮草不济；如果发兵少，那么必定不是高昌的对手。更何况中间还有长达2000里的戈壁荒漠，地无水草，东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100人结伴而行，如果没有粮草接应，是必死无疑，更何况是好几万大军呢？就算他们侥幸能够兵临城下，20天之内必定粮草殆尽，如何能不溃败呢？然而曲文泰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这一次率军远征的居然是吏部尚书侯君集。侯君集是什么人呀？侯君集是贞观9年率军穿越2000里无人区，人吃兵马吃雪的大唐名将。高寒的无人区都穿越了，还会怕你高昌的戈壁荒漠吗？说到底，曲文泰就是一个军事白痴。战争是什么呢？战争是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打赢战争靠什么？一靠实力，二靠出其不意。在别人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出现，这就叫出其不意。贞观14年8月，侯君集率领的大唐远征军在距离高昌不远的沙漠口出现。曲文泰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侯君集率领的唐朝大军已经犹如天兵天将一样出现在了高昌的国境线上。还有比这个更出其不意的吗？黑云压城，兵临城下，高昌国上下都将目光集中在了国王曲文泰身上。他们相信，既然国王有本事挑衅，那么就一定有本事化解，一定会带领高昌度过这次战争危机。事实证明，曲文泰确实有本事，他真的躲过了这次危机，而且侯君集还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不过躲过战争危机的只有曲文泰一个人。在得知侯君集大军压境之后，这曲文泰忧愁过度，却又无计可施，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居然被唐朝大军活活给愁死了。卖白粉的架势，卖白菜的胆儿啊！挑衅的曲文泰以愁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同时把高昌国这个乱摊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曲志胜。这叫老子作孽儿子扛，嗨，真是作孽呀。曲志胜在老爹曲文泰死了之后，火速就任高昌第16任国王。他的命可比老爹苦多喽，一上任就背上了个炸药包，而且这个炸药包的导火索还不在他自己手上，而是捏在侯君集的手里。侯君集率军抵达高昌国的柳谷时，听说了曲文泰的死讯，同时听说高昌国的贵族们将云集高昌城为曲文泰发丧。属下将领当即表示，是否立刻包围高昌城？直取高昌，侯君集何尝不想啊？然而侯君集更加清楚远征高昌的目的所在，吊民伐罪是远征的目标之一，终极目标却是借此扬大国军威，大国军队就要有大国的风度。这侯君集尽管读书不多，但他也知道礼不伐丧，袭人于虚目之间非问罪之师也。 这是大唐军队的风度，也是他侯君集的风度。侯君集随即令其一挥，雷动战鼓，向西直扑田地城。这个田地城就是远征高昌的第一个靶子，打下他，让高昌人有个害怕的样子。田地城下，侯君集先礼后兵，先是例行公事的劝降，结果得到了意料之中的拒绝。侯君集心里清楚，这个国家跟他的国王一样，给脸不要脸，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吧。第二天拂晓，侯君集的远征军发动攻击，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仅仅半天时间，田地城告破，城内男女老少7000余人全部被俘。当天夜里，侯君集命中郎将辛辽儿为前锋向高昌城进发，就在高昌城下击败了高昌军队。随即侯君集率领的远征军主力抵达高昌城下，在城下安营扎寨。侯君集大军压境，城里头继任国王的曲志胜是惶恐不安，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能论天过了，而是要论着秒数来过了，但是他还想最后努力一次，壮着胆子给侯君集写了一封求饶信，上面写着，得罪大唐天子的是我老爹，他已经遭了天谴了，挂掉了，我这刚刚继位没几天，我可没得罪天子啊，尚书大人您可怜可怜我吧。接到这封求饶信，侯君集乐了，这孩子难道不知道还有父债子还这一说吗？就算要求饶，那也得拿出点诚意呀。侯君集很快给曲志胜回了封信，上面写了几个字，若能悔祸宜束手军门，要么出来投降，要么缩头挨打。倒霉孩子曲志胜选择了后者。曲志胜选择后者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高昌城城高豪深，他老爹在挑衅唐朝的同时没少在战备上下功夫，就凭着几万孤军深入的唐军，你又能奈我何呢？难道高昌城的城墙和深壕都是摆设不成吗？高昌城的城高壕深不是摆设，只是可惜他遇到了有备而来的侯君集。这一次远征高昌，粮草没有保障，援军没有保障，唯独攻城是有保障的。本着速战速决的目的，李世民给侯君集调集了大批的攻城能手，高精尖攻城装备一应俱全，不怕他城墙高，就怕他没城墙。很快躲在城中的曲志胜看到了技术的力量，侯君集一声令下，唐军开始抬土填高城外的战壕，因为早有准备，战壕很快就被填平了，沟没了那就成了一马平川了。就在曲志胜哀叹的同时，让他更加哀叹的物件出现了，什么呀？抛石车。这抛石车在高昌城外一字排开，在统一指挥之下，无数石头飞进了高昌城。可以想象一下，一座孤城在漫天飞石的攻击之下，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情景吗？事实证明有。在抛石车的一旁，唐军很快矗立起一座高楼，这座楼呢也不算高，10丈而已，约合30多米吧。在这座观察楼上，高昌城被一览无余，很快这个观察楼就发挥了作用。1号抛石车向左偏一点，那边有几个小楼可以砸。2号抛石车往右偏一点，那边又出来了几个人。得，高昌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到了这个时候，曲志胜还不想投降，因为他的心中还有念想，这个念想就是西突厥。西突厥会帮助曲志胜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